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第三次，嗱，一点我冇讲到嘅就系、是、咧，如果你问我有冇一样嘢我系后悔嘅话咧，我真系会答你。 结咗婚 ？No。 嗱呢样嘢唔系我自己咁谂， 佢老婆听紧噶， 唔会听嘅 ，OK 嘅，唔会诶，唔会听，唔系呢一样嘢， 哦， 而系话我冇喺香港读大学，冇读过 Con U， 我觉得呢样嘢令我遗憾， 哎呀， 我唔知点解， 读翻 我 妈， 因为点解？ 读翻我妈， 嗱，因为点解咧？ 我都有少少呢个。 嗰时我中七之后，我去咗英国读音乐啊。咁点解我会觉得咁咧？就系、是、你就算读火鸡大学都好啦，你就算读中文大学都好啦，我觉得冇嗰种 core value， 就系你系一个香港人啊。 即系咁你又咁啊夸啲，不过咧我始终我自己感 觉我唔一定啱，但系可能我就系有嗰个点讲啊，有嗰个偏见，即系我觉得你系读过 Con U， 你有阵除嘅。 呢样嘢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系哇，即系 上个礼拜咧，我哋去 Con U 做嗰个活动嘅时候，我觉得哇，我感觉哇，即系呢个 系啊， 即系几好喺度， 即系唔系大同细，而系话你嗰啲人有阵除喺度嘅，即系啊，嗯， 有个风骨喺度， 系。我唔知 其實嗰個歷史或者呢段時間之內咧，我哋認識多咗關於香港大學，同埋佢喺香港人心目中嗰、那個唔係咁簡單嘅一個位置，喺歷史上面嗰個位置。 同埋咧，我哋呢年紀咧諗起香港大學咧，就會諗起玻璃之城啊嘛，即係我哋呢個年紀中意黎明嘅人。 黎明 呢啲我都係聽老人家講過。 本土嚟，係 咯， 係玻璃之城。 黎明係邊個嚟㗎？ 中意羅啟瑞、張婉婷啊嘛，一諗起鐘樓，哇！諗起 Richie Hall， 哇！好多好多，你覺得嗰個地方好浪漫啊，哇！即係你會覺得嗰個地方係有價值喺度嘅，咁、但係你係中文大學咁新啊，咁你係咩價值咧？咁當然於飛嗰啲咪 都有， 唔係話冇啊，唔係話冇 新儒家， 我唔識啊。但係問題就係嗰陣價值就唔係香港大學嗰種價值，即係我就真係中意。 我諗即係每個大學都有佢自己嘅一個 獨特性， 一個精神面貌啦，或者講得比較明顯。但係即係港大，尤其係今次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咧，的而且確咧係。俾到我哋有一種感覺，就係話，就算我唔係香港大學嘅學生都好啦，呢一件事咧，我一定要走出嚟去撐香港大學，因為我係個香港人，因為香港大學喺我哋心目中，佢係有個好特殊嘅一個地位。 即係呢只菌啊，同退聯一樣啊！嚇、香港大學滋生完出嚟咧，就會蔓延去其他唔同嘅大學。 Jessica， 你點睇呢樣嘢？你自己都係港大學生。 係，我係港大畢業嘅。有 咁隨？ 有咁隨啊？有咁、有咁臭味？ 你坐得你坐得近啲啊，因為係 我唔敢坐咁近啦，已經。你知唔知中間起碼留開咗一個位啊？唉，唔好啦。 你講你老婆聽嘅啫，呢啲我唔會督爆你嘅。 唉，唔好啦 系啊，我系港大毕业，即系你问我港大呢件事咧，其实唔系 即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唔系乜乜乜。 香港大学冇错，我系香港大学医学院，而唔系某个人嘅医学院毕业嘅。咁你问我港大呢件事， 特地有声啊，点解我现场听？ 港大呢件事其实唔净止系陈文敏嘅事啦，当然亦都唔净止系港大嘅事，而系每一个香港人嘅事。点解我咁样讲呢？因为港大呢件事呢，其实唔系淨係捍卫緊港大，係捍卫緊我哋香港人珍而重之嘅核心价值。 冇错。 呢样嘢就係讲緊唔系淨係学术自主，唔系淨係院校自主学术自由，而系讲緊香港嘅核心价值就係用人为才。 嗯。 即系我哋一路以嚟香港之所以会成功，就係因为边个叻边个上位，一路以嚟都系咁，直至到近年。啊！大家都有眼睇到啦。咁而陳文敏，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能者嚟嘅，佢夠曬資格去做副校長，而佢做唔到，大家都知道係因為佢嘅政治立場。如果陳文敏今日係因為佢嘅政治立場做唔到副校長，咁你點難保我同你一般市民因為自己嘅政治立場講咗幾句說話得罪咗政府，然之後第二日俾人炒魷，升唔到職，不特止俾人炒魷，又或者我哋嘅仔女講乜嘢贏在起跑線上啫？如果第二日講咗句說話得罪咗政府，佢就入唔到香港大學啦，入唔到香港嘅大學啦。 不論你 嘅 能力， 不論你嘅能力， 你 考十 A 都冇啦。呢樣嘢我覺得係要守護嘅，就係我哋要守護香港用人為才嘅核心價值，而唔係用人為親啊。 咁呢樣嘢好多人，即係我絕對贊成。咁但問題我覺得好多人都好似暫時未諗到呢樣嘢，即係佢哋仲覺得好似，唉點會啊？ 但其實而家真係踩到埋嚟㗎喇喎，真係發生緊㗎喎呢樣嘢。 呢樣嘢點會淨係留喺港大啫？同一日我哋開集會嗰日就已經任命咗喺嶺大任命咗兩個。 咪咯，嗰兩個撲街，係咪先啊？ 你真係直啊！ 我真係喂，我份人就比較直少少啦。雖然我比較斯文平時，但都真係喂抵啦，係咪先？ 你識唔識何君耀啊？ 我唔識佢喎，識佢都係咁講。 我识佢啊！ 你咁犀利啊， 或者我唔可以讲 refine， 但我用第个模式讲出嚟啦。即系讲真，而家都唔系 我声明，我净话都系形容佢系咁样嘅， 形容佢系一条 系啦，即系咁样啫，呢个形容词嚟嘅啫。 系，就千祈唔好边个告边个诽谤啊嗰啲嘢咯。 系啊系啊，形容啫， 形容啫。 话何生嘅讲法系咯。 其实我讲法好简单嘅啫，香港其实而家要一把尺。你用呢把尺度我，你都可以用呢把尺度佢。陈文敏得唔得？唔该，你用翻同一把尺度第二个。你唔好将嗰把尺原先你话要人有博士，即系原先你话唔使有博士学位，突然间你加咗呢、這个即系 requirement 落去，用呢个 requirement 去 filter 咗陈文敏呢个人。嗰把尺系把新嘅尺，你要用同一把尺度一即系度唔同嘅人。你唔可以随时随地去搬龙门嘅。我哋净系受教一样嘢嘅啫，系咪？ 讲得好好啊， 系啊，好拍手掌。 我都覺得呢個節目真係好膠嘅，我都覺得好膠嘅，係啊。 咁我哋真係即係我哋都係用人為財啫，覺得你講得好咪好咯，係咪先啊？唔會因為你嘅年齡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嚟歧視你嘅。 上個禮拜用人為財啦，張德江咧就請咗班紀律部隊嘅人咧就上大陸嚇，訓話完一輪之後咧就有個新嘅啟示啊。香港呢就以經濟發展為根啊，法治為基礎 基石。 基石， 我想問下你身喺邊度呢？即係呢個講法係身喺邊處啊？ 身喺邊處？今次就係張德江嗰句說話呢，就由呢個黎棟國個口講出嚟，好似係。 Jessica， 我知道你好似做咗少少嘅背景嘅一啲調查喎。 我喺你面前講呢啲會班門弄斧。 咁就唔係啦，我哋洗耳恭聽嘅，我哋洗耳恭聽啊， 洗乾淨先， 洗乾淨先，嗯。 冇啊，咁其實咧，法治是基石呢樣嘢咧，啊咁啱咧，我又記得咧，前排終審法院未開幕嘅，係 啊， 咁啊馬道立即係首席法官啦，咁佢嗰陣時個致辭咧，相信大家都記得嗰、那個。嗰、那個場面咧就係佢， 我記得啊，六百九坐喺下邊， 冇錯，而佢喺上面，高高在上喺上面。佢其中喺致辭裏面，佢一句佢都咁講，佢話法治係令社會穩定，呢、這個正係安定而繁榮社會嘅基石。嗱、馬道立法官佢都係話呢一個係基石嘅，但係佢話呢一個法治裏面最重要嘅元素咧有兩點，第一就係、是。對各項嘅權利同埋基本嘅自由都給予應有嘅認同，即係乜咧？即係話咧，對本人自己嘅權利要尊重，對他人嘅權利要尊重，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係話冇人係可以超然嘅。第二就係有個獨立嘅司法機構去實現呢一啲嘅基本自由同埋權利啦。呢一啲呢兩點先至係我哋香港嘅法治精神。我唔知阿張德江講嗰個法治嘅基石咧，其實。同唔同呢兩點咯？ 我絕對覺得係唔同咯。快到我覺得 Jessica 講得好好， 係可以。 喂，但係係咯，即係講真， 你覺得張德江嘅法治唔係 個基石啊？即係如果係即係馬道立講嘅，當然係即係講英文係 cornerstone 啦，係咪先啊？即係講緊係即係話，即係成個香港，我哋之所以成為香港，我哋建立就係話我哋尊重呢個法治，而呢個法治嘅認識就係正話 Jessica 講嗰啲啦，即係最基本嘅就係一個平等，即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一個咁樣嘅睇法啦。當然當時馬道立講呢句説話有骨嘅，我相信嚇。咁但係好肯定張德江講個基，即所謂基石咧，佢嗰個概念咧，起碼我自己認知就係話喂，大佬呢啲咁嘅共產黨係咪先啊？即係佢諗法就係話所謂佢。正式嚟講，共產黨法律不嬲都係只係個統治工具嚟啫嘛。佢當佢講基石嘅時候咧，佢只係借咗就話所謂大陸嗰套嘅依法制國，大家都要守法，即係硬掘依法律啲乜嘢你跟住做。佢唔會話將你嗰啲咩所謂嘅咩公民抗命啊，啲乜嘢咩法律平等呢啲嘢，佢唔會將呢樣嘢擺埋落佢個 formula 入邊咯。即係我自己認知就係咁樣樣。所以佢講到佢咩經濟係根，咁我就好，我嘅問題就好奇怪啦。喂，呢一方面。你又話經濟係一個根啦，另一方面你又話法治係基石， 咁究竟呢兩個聽落去就好似有少少衝突，究竟點樣去佢 harmonize 呢一個咁嘅 conflict 咧？咁樣樣， 我又咁諗，即係一個地方咧，要先有法治，跟住先至有好嘅經濟發展。 嗯， 但係調轉咧係唔得嘅，即係話一個地方有良好嘅經濟發展，唔代表佢有法治嘅。即係我哋最好嘅例子就係睇緊我哋鄰近嘅經濟強國啦。係。咁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經濟發展係根，咁一個地方佢淨係著重經濟發展而冇咗法治呢塊基石，咁會變成點呢？其實好恐怖嘅喎。即係無論你賺幾多錢，你啲生意做得幾成功都好，你嘅財產其實係得唔到保障嘅。即係我哋成日喺新聞度聽到咧，即係又係鄰近嘅經濟強國啦。有啲好有錢、好成功嘅商人突然之間俾人抄家，有啲平民百姓住咗幾十年嘅屋突然之間俾人強拆，為乜嘢呢？都係用經濟發展之名去做呢啲強拆嘅。所以其實冇咗法治呢嚿基石，咁經濟發展嗰啲根， 同埋個法治嘅 definition 唔係話內地嗰套嘅法治喎， 冇錯，即係用香港呢套法治，冇咗呢一套香港法治呢個基石。你淨係有經濟發展嗰啲根，咁嗰啲根揾啲乜嘢地方去找住呢？係冇得找㗎。 即係調返轉頭咁講，就係話呢，即係 even 佢用內地嗰套嘅理念去理解呢個所謂嘅即係法治啦，其實內地都做唔到嘅，即係佢都根本上都做唔到依法制國，即係依法治國，而係佢根本上就係一個差別待遇，就係話有啲人就要跟即係、就是、跟隨佢法律囉，依法囉，但有啲人法律就係唔限制唔到佢㗎喎。 冇錯。 其實呢，即係呢個我覺得係精神分裂嘅，因為如果大家即係有基本嘅一啲即係知道共產黨嗰套所以馬克思思想呢，不嬲都係講緊就係經濟嗰個結構呢，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一個即係一個 foundation 嚟嘅。即係你嘅經濟嗰個 system 呢係決定咗之後呢，上面嗰啲嘅法律嘅制度係點樣樣。因為法律嚟講呢，只係服務於嗰個所謂嘅一個政權嘅啫，即係喺呢個佢哋嘅理解係咁樣。但今日佢又講出咧，就話哦，呢、這個法治係個基石咧。其實咧，調翻轉頭，我覺得反而咧，同佢哋本身嗰個理由細到大嗰種教育嗰啲理念咧，其實係有個分別嘅、哦。咁但係又可以理解嘅，因為事實上今時今日嘅中國邊度係跟呢個共產馬克思嗰套嘢啊？ 咁嗰嚿基石係任佢搬噶嘛？嗰嚿、 啊、 石係搬得噶嘛？ 咁嗰嚿就唔叫基石㗎啦， 呢啲叫突破盲 點，嗰嚿就唔叫基石㗎啦，嗰啲叫飛沙走石㗎啦，嗰啲係咪啊？ 即係咁樣講，馬道立講緊嗰啲當然係佢識英國佬嗰套叫法治嘅制度啦、嗯、而張德江嗰樣嘢唔係叫法治，嗰樣嘢叫法規。咩叫法規呢？黨解釋嘅就係叫法規啦。 最可悲呢，就而家我哋香港有好多律師呢，包括咗今次即係、啊就是、被一啲委任咗做領大校長嗰兩位，哇！嗰啲咧，嗰兩個 PK 咧，即係佢哋理解個法治咧， 我係好尊稱佢係 genius 噶，因為佢同我拍即握手派卡片嘅時候，我都誒 hello genius。 即係佢哋理解嗰個法治咧，就係而家用內地 咩英文 內地嗰套嘅法治嚟喺香港呢邊嚟，即係搬喺香港呢度嚟用咯。其實呢樣嘢好可悲嘅，係 咯， 好可悲嘅。 嗰嚿石係搬得噶嘛？ Angel 你自己嗱，我知道你而家读紧 law 啊，其实即系你自己点睇？ 好叻， 觉 得呢啲人系咯 ，L L B 啊，你个 唔系呢个位系咪打得好好啊？打得好。 我唔，其实我又系啦。我其实我唔系好明佢讲呢句嘅时候，其实佢个重点喺边咧？即系、 又有慧根啦，成日踢翻我啲解释落去啊！嗱， 即系其实个我唔明佢讲呢个呢句说话嘅时候，个重点其实佢系想讲啲乜嘢？ 其实咧嗱，坦白讲，冇人明嘅。但系最得意咧，就是、记者咧去问呢个黎栋国嘅时候咧，佢、就话哦，我谂佢嘅意思咧，应该就系话香港呢度咧，我哋应该咧就系、是、要依照法律嚟办事，依法办事。即係佢咧自己咧就俾咗個 interpretation， 佢即係照字面解落去， 啦， 呢幾隻炒得㗎啦，話你聽啊！ 因為我唔知啊，即係譬如當睇啲 law 啊、成啊，法治係要講先至守㗎，即係 嗱，你答佢喎呢一樣嘢要，法治係咪要講先守嘅先？ 咩叫講先守先？ 即係咪要講出嚟？即係好似啊，我哋呼吸嘅係空氣咁樣，即係。 理論上嚟講，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 common law 入面理解嘅法治其實就比較闊嘅。 嗯。 咁但係起碼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即係佢睇嘅嘢咧，唔係純粹照字面上面去解釋一啲法律，而你 要跟足呢啲法律去做咧，就為之係呢個 rule by law 嘛。而家叫 rule of law， 就係呢一樣嘢啦。 係啦，即係 difference 就係 between 呢兩樣嘢。咁 rule of law 嘅話，咁當然其實又包括咗好多嘢，入邊其中一個好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嘅，即係 Law Bingham 咧，其實佢有本書咧就叫即係情節叫 rule of law 嘅。咁佢就解釋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人人喺人喺法律面前人平等呢、這個。Point number one， 個人馬道立入面都有講。 係啦，咁但係當然入面仲有包括咗其他嘅啲 element， 有啲現代啲嘅一啲嘅解釋，將人權啊呢、這個重視人權呢樣嘢咧就擺咗落去。咁呢樣嘢好明顯啦，我哋喺 rule by law 嘅話咧，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見唔到咯。咁我自己就係即係你我如果答翻你正話個問題嘅話，即係佢未必係好似即係話好似我哋呼吸空氣一樣咁 natural 啲嘢，好似唔需要不説自明。但係可以將佢某個程度上用一啲嘅範疇係可以 categorize 咗落嚟嘅，但係咧就絕對唔係內地講嗰套嘅 rule by law 咁簡單咯。 嗱，回答翻阿 Angel 頭先問嗰樣嘢，究竟佢嘅真正含義係乜嘢？今次點解要叫曬啲建制叫紀律部隊上去咧？就因為要肯定佢喺佔中上面嘅處理。第一，佔中上邊咧係叫做係冇流血嘅。冇死人就更加啦。第三咧，佔中係徐徐落幕嘅呢件事，亦都係共產黨最想希望嘅一樣嘢，就係政府佢根本唔需要做半步嘅退讓，但係問題市民就已經乖乖咁翻到屋企。當然就係幾個月冇交通，咪就係、是、大家咪可以 lunch 喺金鐘食咯。金鐘行去中環好暢通無阻咯，呢、這個非常之好啦。 我成日喺嗰度食嘅，真 係。梗係啦，行到啦，而家即係我覺得非常之好啊！謝佔中係。咁但係就係話，起碼呢件事係冇流血、冇死人，亦都香港政府唔需要做半步讓步之下。 呢個就六八九攞嚟領功咯。 呢件事 exactly 呢件事就係要肯定六八九係喺呢件事上面嘅功勞。點解啊？因為前嗰排咧，因為佢炒曾德成嘅細佬，發生咗幾件事。曾玉成亦都公開咁開過幾次拖。最重要係發生咗習近平同曾俊華握手呢一樣嘢，向外間高調咁宣示咗六八九唔係唯一一個 candidate 呢一樣嘢係最緊要，所以呢兩個月六八九係非常之 desperate 做一次下屆行政長官嘅 candidate， 於是佢會用盡曬任何方法抹黑對手。第二，佢會用盡曬佢上面嘅人物去捅佢啊，去支持佢啊。呢件事咪睇到就係話，而家佢高調咁挺梁，話俾人聽六八九喺處理佔中問題上面係非常非常非常之 handle 得好咯。個問題就係話，吳康文點樣回應，即係之前點樣回應六八九咧？佢曾經何時咧公開講過佢話特首咧最好由公務員團體出嚟嘅，即係有好多人咧。唔妥六八九已經唔妥到上面㗎喇，唔單止即係上至到北京嘅人，下至到香港嘅土共，乃至到香港嘅商界，冇一個人支持 CY 嘅。而家策略就係 ABC， 姜德光要喺呢個時候高調挺梁，就係話俾人聽六八九依然係一個 game 嘅 contender， 個意思係咁樣。咁所以呢，即係我真係好相信 你真係 read 到即係底下又底下又底下嗰层嘅 meaning。 问心啊，问心啊，呢啲嘢咧要 credit 翻高达嘅，即系有好多料喺嗰度嚟咧。 O K， 佢个背真系佢个背嘅人咧。 调翻转头睇，我觉得嗱，正话咧，我好开心，我喺 Facebook 见到阿夫子咧 like 咗我今日即系 post 咗出嚟一句说话，嗰句唔讲啦。但我想咧，喂，其实呢样嘢咧，有机会我应该请阿夫子上嚟再讲下。我好想听下佢，即系佢啲分析。 夫子好好， 刘女士系真系好得噶，佢系 佢老师嚟噶。 是咪啊？ 哦， 几时教你嘅？ 浸大 嘅， 你就好 Angel， 你啲老师咁好， 好猛料。佢上过嚟， 你啲老师就咩啦？系嘛？ 当娜请过佢上嚟做一次节目嘅，嗰次我都获益良多嘅，系啊。所以有机会嘅话咧，我哋再上嚟揾佢。今次啊，佢饮唔饮酒噶？ 唔饮。 哎呀，真系 唔系，但系 砌壶靓茶俾佢先。哎， 呢啲系呢啲系睇人嘅啫， 系嘛？即系唔系我哋照饮酒，我砌壶靓茶俾佢啫。 长毛都话俾人听唔饮酒嘅，睇人嘅啫。但系呢啲 咁啊，可能要揾阿 Jackie 啊、阿 Angel 啊啲啊，佢哋上嚟可能就可以饮特杯落。 我唔识得反应啊！我唔识得俾反应，因为要政治正确，唔方便俾咁大多反应， 系 都唔答得噶啦。呢句说话就系嘛？咁啊，呢、這个议题上面最后问多句啦，即系老老实实，好多嘢都要等住再发生啦。即系例如港大嗰、那个即系咪有一个投票啊？港大人系咪要可能解释一下？ 港大 将会系咪要投即系公投一次，就系即系一定要委任一个香港大学。 學生接受嘅、 哦那個、學生首先就係學生會，嗯、港大學生會會嚟緊會做一個。投票啦，自己大學嚇， 係咪好近期嘅事嚟？ 未咁快， 未咁樣， 而家喺度即係做緊工作， 收作風好。 今日學聯唔係，其實琴日啦，係咪啊？係啦，學聯連埋八間院校就已經宣布咗嚟緊十一月至二月都會做個咁多間院校嘅公投啦，就係講緊修改嘅大學條例啦。 嗰個就緊要啲啦，嗰個就直停話傾唔掂數就已經要佔領學院㗎啦，大家諗住冇學返啦，好似上年仲激過上年922啊、927嗰啲咁樣啊。 其實呢樣嘢呢係好唔容易做得到嘅，即係對學生嚟講都好痛苦嘅其實。即係你要即係喺我哋成年人嚟講呢，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覺得慚愧，就係話 我哋唔 識學生 小朋友嚟 要去將犧牲佢哋自己嘅學業你幫我哋爭取某一啲嘢，其實呢樣嘢其實我哋應該有少少覺得醜嘅。當然啦，即係將呢啲嘢，即係令到呢啲嘢發生嗰班，又講過兩個字嘅，即係嗰啲 PK 係咯，即係嗰啲嘢咧，即係更加應該覺得慚愧咯。即係佢哋要犧牲去大量啲學生，其實真係有好多都係個成績好緊要噶嘛。即係好坦白，即係讀 law 嗰啲，你成績唔得嘅話，你冇得做律師噶，你冇得上去，你入唔到 PC 嘅，係啊，即係諗每一個即係 professional 嗰啲嘅 degree 咧，其實佢唔係話你入到大學讀完就算嘅，而係你嘅成績係決定咗你第日做啲乜嘢，做唔做到嗰樣嘢。所以其實佢哋緊張係有道理，而佢哋都願意做呢個犧牲嘅話咧，我哋真係唔好將呢樣嘢 take lightly 啊！真係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即係在咁多位咧，非常之卧虎藏龍啊，好犀利嘅，係嘛？ 唔係呢個 point 咯， 唔係呢個 point， 你 get 錯咗 point 啊，唔好意思。 我唔係想講呢樣嘢， 你未講完，我知道我打斷咗你。 哦，冇，其實我只係想講下，其實每個人喺自己崗位都可以出分力嘅，即係學生佢辦唔辦課都好，教職員辦唔辦教都好，其實佢哋自己係要幫自己埋單噶嘛。即係付出代價嘅，係、 哦、 啦，付出代價嘅係佢哋自己嘛，咁所以我哋應該尊重佢哋咯。 同意 同埋即使我哋係大人啦，係校友，我哋亦都可以出一分力啦。遲啲喺校友會啦，即係校畢業生評議會有一個公投啦。咁、到時我哋亦都可以用我哋手中嘅一票去發聲啦。就算普通市民唔係港大人。都可以聲援啲學生，都可以聲援港大，因為其實聲援緊港大就係聲援緊香港人咯。 反為我頭先想 諗諗下啦，不如整一個全港嘅都大家都可以投票嘅，等我哋啲唔係港大畢業生都有得投下啊嘛。 咁要 咁我提醒你，唔係咁我提醒你，你要知道我哋嘅 Mother 咧非常之多資源去打呢啲網戰嘅。佢要請啲， 佢有佢打咯。上年622我咪照贏我哋，係咪先啊？ 我希望你呢次 上年622佢都係咁搶我哋啦，都係咁 hack 啦，係咪先啊？咁當然啦，即係啲科技嘅嘢，但我諗公道自在人心嘅。 咁當然嚇，咁 round 呢啲答案。頭先我想話大家好，即係好緊要、好犀利嘅意思係咧，你要撥啲高登仔上去示威係好易嘅啫。你要去說服一啲好市井嘅人，你同佢講基層嘅嘢，亦都係好易啫。但係點樣要說服一啲平時唔關心政治、唔睇新聞嘅嘢咧，就真係要拜託閣下嘅。我想講呢一樣嘢，即係你唔係能夠用自己嘅專業將自己嘅專業壓落去話俾人聽，我講嘅嘢係有係個 credibility 係高嘅話咧，香港人係唔聽嘅，香港人係好衰嘅。好鍾意見風使你嘅，即係只有啲專業人士同我講嘢我先信嘅，所以有好多嘢呢唔係個個人做得到，所以你哋係譬如咁多位就十幾專團嘅朋友呢做得到嘅嘢呢，即係香港係即係有啲 我有感覺呢 Raymond 呢嚟緊呢我哋搵啲專團啲朋友上嚟呢做節目呢次次都講你番說話， 冇錯 好厭悶啊你 但我認同嘅， 但我好認真 嘅，係有啲專業情意結嘅，即係專業人士講嘅特別信嘅， 係囉、所以我真係覺得有一班人，即係起碼如果你叫我以即係呢一鋪係一鋪賭局要自己將錢買落去嘅話呢，我會買呢條線囉，即係有啲嘢係唔係我潑啲人，喂打到共產黨咁香港會變咩？咁香港唔會變。但係真係多啲人學 Jessica 先話齋，就係話雨傘運動之後，多咗身邊嘅人留意新聞，多咗身邊嘅人留意政治，或者留意公唔公義咧？究竟呢個社會，我覺得嗰樣嘢真係先會帶到香港行前咯。 我希望即係我自己一路都唔會忘記，我亦都希望。好多無論係專業人士又或者大人，大家都唔好忘記，即大家之所以今日能夠有一個安定繁榮嘅香港可以喺度居住，我細個好窮嘅， 咁我即係之所以能夠向上流動，除咗你 曲線收兵呢啲， 唔係除咗你絕對唔係，除咗我哋自己自身嘅努力之外咧，我哋要記住個時代造就咗我哋咯。 係冇錯， 係啊，即係 香港俾咗你機會， 冇錯，係一個公平嘅社會俾咗機會，我哋先至有機會去脫貧，先至有機會去有一個安穩嘅生活。 我哋唔需要用嗰啲喇喳嘅手段去爭取到今日我哋爭取嘅嘢。 冇錯，而我哋而家爭取嘅嘢，只不過係希望爭取一個公平公義嘅社會，等我哋嘅下一代都可以向上流動，就係咁簡單啫嘛。 即係我哋唔需要用哪吒嘅手段，我哋都唔想我哋下一代要咁樣做。 好，收到曬，咁就今日嘅時間咧過得特別快噶啦。 嗯， 我想補充一句，兩位係都係收緊兵嘅，即係就算唔關我事都。一定要咁樣結尾㗎，如果冇人聽㗎，你知唔知啊？ 好多謝，好多謝兩位今日係有嘅，今日 Angel 咧係之前我哋即係未有機會即係邀請到佢，其實我都諗住邀請佢嚟緊做呢個節目。 要啊， 係 咯， 我上嚟係陪 Jessica， 係啊， 佢即係陪阿 Jessica 上嚟，但係咧佢都即係好即係好多謝佢啦，即係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啲睇法啦咁樣。 所以今集咧，我刻意地講少啲粗口，亦都係斯文啲嘅。 我講過粗口添， 你兩嘢 擺我上台， 一唔係因為點解咧？希望兩位都好喺身邊，即係向身邊嘅人咧，可能點講啊？推介一下，喂，其實咧社會上邊有啲抗爭嘅路線都比較溫和嘅，聽下網台節目咪了解一下咯，係嘛？捧下兩位場啦，係嘛？ 嗯， 好多謝曬 Angel 同埋 Jessica 今日 嚇， 有機會咧上嚟飲下酒啦，係嘛？ 好，非常 好嘛，好多謝兩位，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